笑，雨也笑笑，佳人错得又一笑。归人渡口，脸红泪，花入春泥中无悔。心也无聊，醉也无聊，佳人错得又一笑。十三年前浮入一场梦，而我知君何时泪纵横。如今深夜相思思几许，心口千回百转一平生。君何时泪纵横？

会随时发生的讨厌的事破坏。楼上电锯声，隔壁吵架声，狗叫声，哭声，这可恶的交响让我再也硬不起来。反正就是没时间干，没时间干，最该干的事就是没法子干，反正就是没法子干，没法子干，活得累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很操蛋。 北京时间十二点。